每当有人问我活着为什么，我只能说为了一句承诺。我曾经对自己说要让你快乐，带你翻过大山大河。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。因为我从没试过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，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默默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下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也值得。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。因为我从没试过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，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默默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下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